光明頂。陶傑，嘉賓主持潘東海。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日呢就通過了這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產生的那個新的方法，即是大陸我所說的完善，但是我們香港一般來說，我覺得是一個政制的倒退，這個沒有什麼得點咬的。那從此呢就簡要內容的立法會呢就每屆90人，90人裡面呢包括選委會選出的議員呢就40，功能組別30，分區直選呢就20，這個叫234。好啦，而家關鍵而家呢我哋睇呢就係新增加呢個多達40人嘅選委會啊，選委會呢就點樣樣呢去選出呢啲議員。選委會呢就由本來嘅1200人就增加到1500人。 嗯， 即是话呢将会呢如果今年十月举行立法会选举，是90席里面多达40席呢的议员呢的选民呢就只是得1500人而已。 但是他由1200去到1500是多了。 是不是那个选民呢， 我知 道。我当你选40人啦，那40人呢有没有得投票呢，不知道，应该有的。1500人的选民，而呢1500人呢喺边度产生呢，就全部呢係要上边立个头，同埋再加呢个叫资格审查委员会。嗱，呢1500人呢就将会嘅所谓嘅选民呢就选出多达40人呢就坐来一个90人嘅立法会个选。係咪咁，而家呢功能组别呢就係30，分区直选就20。即是90席里面呢直选得20，同埋呢包括直选在内每一个候选人呢90个都要经过资格审查委员会，是吧。咁呢个选委会呢就点呢，所以根据提名嘅名单呢进行无记名投票。咁呢就每一选票所选嘅人数等于应选议员名额嘅有效得票多，得多嘅40名候选人呢就会当选。是吧，咁呢1500个选委点样产生呢，边个有资格做签嘅啦，呢个区议会就飞咗啦。 呢个就係最大嘅改变啦。 呢个系一个极大嘅倒退，冇得卿嘅，呢啲冇人拗。好啦，功能组别点呢，就里面亦都大装修大改组啦。就将28个界别，渔农界、乡议局、工业界第一、工业界第二、职业及制衣界、商界第一、商界第二、商界第三、金融、金融服务、保险、地产建造、航运、交通、出入口、旅游、飲食、批发、零售，咁样就将地产同埋工业界就将佢压缩，工业界、商界同埋地产呢就而家就俾嗰个90席呢就将佢呢压喺一边。咁将仲有医疗啊、社会福利啊、劳工啊等等。 呢度呢我如果睇一个比较长啲嘅趋势同发展呢，就喺英国嘅管治嘅时期呢，佢有一种嘅反对声音比较大嘅建制派。即係嗰啲记唔记得叫启联资源中心。即係佢哋呢又 即是自由党的前身， 冇咗自由党的前身，即是在商界啊各种专业团体里面出来的这一种的本土的另类声音呢，现在呢就应该经过今次的完善之后呢就完全冇晒的了，一路这样劫走。我们见到个800人是这样去到1500人呢，其实都有个很明显的规律。即是说所有东西呢，即是正如当年啊，记得飞哥在喺一个即系私人场合嗰度讲啦，都好多人听到嘅。佢话呢个咧就叫做狂闹呢、这个嗰位叫做其中一位政府嘅官员做过 ICAC 嘅两位女士啊，咁就话佢咧讲呢个热门论啊，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热门论嘅意思咧，即系话我哋咧就唔可以爆冷 ，sorry， 爆冷论啊，即系老细系唔中意爆冷嘅。老细呢是跑马的时候呢 未开闸就已经知道边只过终点嘅。呢、這个咧就系老细嘅意思。咁咧，飞哥咧就话：，哇，咁唔俾爆冷唔得嘅。咁而家咧，我觉得冇咩机会爆冷啦，系嘛？即系你无论用乜嘢角度睇咧，都冇机会爆冷。咁我想问下你咧，陶杰啊，呢、這个究竟系循序渐退咧？定系急退咧？ 啊，呢个急退，因为 唔系循序渐退啦，系咪？ 可以，呢个无序可以。不过咧，呢个拗呢个咧，我就觉得无谓浪费时间啦。因为你哋可以咧， 其实都唔使点样再分析噶啦。 揸住本基本法或者中英联合声明，话呢度违反，嗰度违反。咁佢而家都话，因为有特殊情形，因为有国安法，因为你两年动乱，系咪？ 不过我觉得你讲佢违反都系完全冇意思嘅。 冇，而家拗呢啲冇意思。而家咧就煮埋嚟质你食。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你觉得佢违反又好，冇违反又好，都要接受。 唔系呢一样嘢，我反而觉得佢系冇违反。哦、因为点讲咧？你法律嘅嘢咧，就系边个有最后嘅解释权啊嘛。当最后嘅解释权喺一个即系好绝对嘅声音嗰度咧，咁其实嗰个就系法律咯。系咪？呢个已经系喺过渡嘅时候已经决定咗噶啦嘛。不过大家当时 嗱呢个咧就系嗰第一个千五个选委点样产生，然后千五个选边四十个坐立法会啊？呢个咧系个嗰个主赛重点啊。功能组别嗰啲咧都同埋直选就唔系咁， 即系将嗰啲边缘化咧。头先 而家增设咗一个咧太上皇嘅机构， 系啦， 呢个咧香港叫小太上皇。 系啦， 小太上机构咧就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呢个系小太上皇，因为佢哋审查咧系有生杀大权，佢可以咧俾一个人咧有候选权，可以咧话呢个人冇候选权，而且佢审查之后嘅决定系冇得司法复核，冇得上诉，所以呢个咧审查委员会咧将会系一个小型嘅太上皇组织。嗱、这个、呢个咧，佢个审查咧就系话要维护香港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状况。嗱、即系话咧，你边个想入闸咧？唔系话呢个几个审查委员会嘅委员咧，凭佢识你或者唔识你咧，嗰、那个感觉去做嘢，仲要咧引介落去咧，系俾咩咧？就俾警方。呢、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特区政府警务处继续安全部门嘅审查状况， 呢啲就系新设嘅机构嚟噶啦，应该 即系话咧，到时呢个国安处好唔得闲嘅。 嗯， 你就解释咗点解要拨款几多80亿系嘛？因为咧，边个想入闸去做候选人咧，你就预咗有一个超级嘅呢个太上皇机构系转介或者佢含有。政治部嘅角色，如果你话想埋嚟敲门，好啦，咁咧你就与特区政府，呢个咪叫做国安处啊，调动香港特区政府嘅警力，系对你呢个人，包括啦，佢冇讲入咩范围，可能你出世开始，小学、中学， 佢唔需要讲嘅， 或者你个父亲，你嗰个阿爷，或者咧佢用引用某方面提供嘅跟踪。或者咧天眼得翻嚟嘅大数据，又或者咧有呢个叫告密热线，知道咧，譬如我预先知道你潘东海想去选咧， 就一定俾我选吓。 唔系咁我咧，我咧就可以咧用条告密热线，已经有啦嘛。 嗱，系啊，呢啲全部有。但我想讲一样嘢， 然后咧就会由国安处嘅警方，一切你唔知啊。在你背后之后呢里面自知浸浸怎样议论你怎样判断你然后红灯或者绿灯。一个人呢如果你说想去选特首或者选立法会什么界别你都要经过这些红绿灯其实没什么瘾的。因为对于一个人的尊严来讲呢如果你有头有面啊有钱佬啊千亿百亿啊这个呢想选特首或者选立法会啊你要过一班咁嘅人你都唔知系乜嘢 呢个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唔系专业嘅问题㗎啦。 你个数据而先俾你 yes or no 啦。但我觉得呢种嘅呢一种形式嘅法律精神呢佢个 beauty, 我唔知点译啦 ,the beauty, 即系佢嗰个亮点呢就系佢唔需要讲亦都唔会讲理由嘅。呢、這个先系佢最 强嘅一样嘢，即系如果你成日即系用我哋以前喺即系主权移交之前嗰种嘅惯性嘅训练咧，就乜嘢都要讲点解啊嘛？点解啊？点解唔俾我啊？点解佢多啲啊？而家唔系，而家嗰个 beauty， 即系嗰个最劲嘅咧，就系冇需要同你讲，系根本系唔需要同你讲。 我讲过一样嘢就系，如果呢班政治部或者呢个叫太上组织包含国安处类似政治部嘅功能，将你咧头尾啊反反复复抄一片话 OK 绿灯你入闸，咁唔好计赢输，咁你冇问题，因为你符合资格。万一审查结果系唔准你潘中海入闸咧，如果你做开嗰个行业专业，你系医生或者法律， 冇错， 或者系一啲咧啲人好尊敬嘅行业。然后呢这个消息话你想呢是参选特首或者参选立法会，但是警知点知呢个叫 这个是 资格审查委员会 就将你 收 咗，冇错啦， 话你唔合格， 系啦， 嗱你冇得选事小啊， 你影响 你 其他 呢个七百几万人呢个咁细嘅地方呢，你系马会会员啊，或者叫乡村俱乐部会员啊，呢啲地方或者中环唔知 Hong Kong Club 啊、狮子会啊，嗰、那个你嗰个声誉啊，如果俾人知道啊，一传出话原来潘东海想选立法会啫，但系审查委员会话佢唔 OK， 即系唔爱国。 你做咩咧？呢、这个就 咁你将来啊， 陆荣廷睇上啊。 将来如果我同你做生意，譬如我同你搬到去做开一单，倾开一单生意，而我 即刻影响你， 系谂住我同你呢个生意 project 咧系入大陆嘅话，喂，当我知道原来你潘某人通唔过呢个资格审查咧，跟住你冇得做系你嘅事啊，系嘛？啱唔啱啊？咁但系我会谂一谂，仲红敢唔敢同你合作落去？ 所以 因为呢个咧叫你品格或者叫唔敢，你唔系一个爱国者，你知嘛？ 但系我头先讲嗰个最重要，佢系唔需要讲点解嘅。 佢唔需要讲。 如果佢要讲点解咧，佢就唔系呢种即系呢种运作嘅模式。 如果我话想有一单嘢同你喺度倾紧，而家我突然间知。这个将来的 partner 呢是通不过他的资格审查，即是被界定非爱国者。那我十五十六了，我又惊惊地，如果我巴住你入去，会不会有一天我的利益会受损呢？那我可不可以私底下写封信去问啊这个审查委员会，这些东西跟他无关，我亦不是说八卦想打听的隐私。我只是想知道你哋点样评价佢，同埋点解佢个资格审查不获通过？嗱，佢唔会睬你噶嘛？啲资格审查委员会，所以如果我系为咗小心驶得万年船，我唔会再同你合作落去。 其实呢样嘢咧，只要你系对1949年之后嘅嗰个政治文化有了解咧，你知道好多嘢系用一句说话叫做尽在不言中。 因为香港 如果讲出嚟就冇意思噶啦。 香港人啊，做生意啊，揾 partner 嚟讲咧，你话个细胆又好，系稳阵又好，叫做小心驶得万年船。嗱，咁如果咁，你姓潘嘅咧，同我姓曹嘅咧，一齐喺度夹开份选开立法会，就做开生意。你本来有咁嘅意思想去选呢，你一定会驚弹钟同埋红灯选唔到，选唔到你嘅名誉受影响，连生意都冇埋。 呢个唔系 名誉嘅问题。唔 单止系名誉问题。即系如果我想玩嘢嘅话呢，我就叫阿曹生去选啦。系咪先？你选到我冇所谓嘅。你系俾佢封咗呢，咁我就得米啦嘛，即係有陣時啲嘢呢就話冇 upside 只有 downside。 同埋你嗰個商界裏面你個對家可以唱你㗎嘛。 呢樣嘢就係佢嘅無盡嘅嗰個價值。 廣告真係真講。 笑傲江湖光明頂。 因为咧，以前以往嚟讲，我就要同你做生意 partner 或者咩嘢，系嘛？你走去选特首或者你走去选立法会，输咗咧就输得咧光明正大嘅，就系唔够票，或者咧你冇办法咧，你嘅政纲咧冇办法取悦到香港或者功能组别嘅佢选民。但系而家多呢个关卡落闸咧，系嘛？就系你连选都冇得选。喺个外面大门口俾人赶咗出嚟，而赶出嚟嘅唯一嘅理由咧， 就是你通不过资格审查委员会。所以什么叫资格审查委员会，就是你是不是一个爱国者。Okay? 原来你通不过这个审查是你不爱国。 但是 你 不 爱国 呢， 不是你不爱国呢，我就会怕这个罪名或者这只黑猪抌下来呢，将来会影响我或者对你可大可小。你自己都会怕，喂，如果万一我去入，我喺个大门口敲门俾佢弹返出嚟，佢唔俾我，因为我唔知你查乜嘢嘛，同埋资格审查委品格呢、这个叫资格审查委员会里面坐嗰啲，有个叫梁振英或者有其他嗰啲人，喂，佢喺个 Facebook 嗰度闹过我，或者呢个人呢你都知道冇乜朋友，仇家就多多，係咪贴咗呢张门神喺树，都好多人唔敢自动行埋去啦。因为呢怕俾你抌个黑猪仔，因为如果有个咁嘅人啊。好啦，咁呢呢个咁嘅资格审查委员会动喺度呢，呢张门神呢就必然呢就会佢令到好多其实有心服务香港社会，其实或者亦同时有能力嘅人，就因为怕俾人界定唔爱国，就唔会参政。所以呢呢、这个九十席同埋加埋呢、这个千五选举委员会呢、这个大方法，只要你加咗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呢，你就唔会好似以前二十三年以来或者更加耐嘅时间呢，係揾到一啲真正肯服务社会同埋有民意代表嘅人。 即係好多人嘅諗法呢，就係话啊撕裂啊两大阵营啊，用啲颜色去分啲人。但係其实有好多香港人佢真係想做一啲嘢。但是去到这个位置的话呢，我觉得即是那个down size太大，因为你有很多空间给一些中间的人去做很多文章，做完之后都不知道谁做。 我举个例子，现在是不是很多坊间传下一届特首其实曾玉成都可以走去选啦。好啦，咁而家你今日呢个办法详细通过咗，有个资格审查委员会。你假设地去諗，你估曾玉成过唔过到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过唔过到？你估？ 喂，如果你叫我估估啦，嗱，好简单。 如果有里边有个梁振英坐喺度啊，你估曾玉成怕唔怕事啊？ 嗱，如果曾玉成即系以佢咁多年嘅人生阅历，同埋喺个组织里面， 你谂啫，呢个你谂。 唔系啊，你听我讲，我未讲完。如果佢话我而家去试，我肯定佢一定过到。即系如果唔过到，佢都唔会试。是咪 呀？咁如果係咁，点解佢做上个礼拜佢而家佢讲出嚟话我唔会参选呢？ 但係就因为 唔所以我问你 讲咗点解囉，咪先。 点解曾玉成嘅都呢、這个详细嘅办法都未曾出嚟，佢知道有一个品格资格审查委员会佢知呀。其实咁早就打定退堂鼓，举只一只手五只手指一只手一只手指话我唔会参选。 呢啲你要睇下明朝嘅历史啊，好多嘢个皇帝唔使自己做，中间出现一个好大嘅空间。 咁即系曾玉成已经 建筑一啲僭建嘅嘢啊嘛， 因为曾玉成已经知难而退啦嘛。 咁所以咪已经系一个好明确嘅信息咯。 好啦，新闻翻嚟再讲。好啦，无谓再讲呢一个选举嘅呢啲咁嘅嘢啦，因为啲连灯仔话好闷啦。今日咧讲一个基本嘅逻辑问题，因为我哋见到今日宣布咗之后咧，呢个林郑啊，呢个特首开记者会咧，就话呢、这个通过呢一个所谓完善嘅选举啊，嗰、那个制度咧系一件好事，可以令香港嘅政治成日发展咧更加圆满。咁而林郑大约三个礼拜之前咧就曾经讲过，佢任内咧。是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促成国安法在香港通过，第二就是促成这一次这个选举制度的完善。 嗯， 他说的 好像一切都是一早已经 是他的功劳， 一早已经计划了。 好啦，咁呢 ,OK, 嗱，如果你说今日公布通过这个不是倒退，咁即是前进啦。即是完善啦，是不 是？ 他不敢 讲 发展啊，他说完善啊。 循序渐进。 完善是一件好事啦，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呢，亲中那些报纸和喉舌就说香港有成七成的市民呢是支持啊这个新的。 应该是八成的，我觉得。 还有呢，香港的各界啊都全力支持啊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不如咁样我哋唔好咁样讲。 听我讲埋。嗱呢个各界呢咁样呢，佢哋话 全力支持坚决拥护。 是。 我举一个旅游界的声明，他说此举将有利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集中精力解决经济民生等迫切问题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是、 啊、准备呢让香港呢可以重新再出发。啊、我的逻辑问题就是，既然是这样，林郑促成香港的选举制度有完善和有发展，呢、件大功劳 系， 如果林郑跟住协助呢个大功劳 连任咯， 竞选连任，你支唔支持？ 喂，逻辑上梗系支持啦。 林郑已经咧，如果冇林郑嘅委屈、辛劳同埋个贡献，点会一铺将啲蛇虫鼠蚁啊，嗰啲咩泛民啊、港独全部清晒？嗱，你唔好理佢系咪有计划定系。嗰条命 呢、 就叫大吉利 斯。即係你系咪一早 屎忽撞棍 一早諗出嚟呢？ 唔好理 係咪 你话佢命好或者富碌，总之呢佢扭扭下。 佢就系幸运之神眷顾佢。 个扭计色呢俾佢扭下扭下，而家扭到全六面全色喎。佢扭嘅过程呢佢又话好痛苦，一度又话唔想做，一度呢又话呢俾市民闹啊。佢扭下扭下个扭计色嘅扭到六面全色出嚟喎。嗱，既然系咁，点解你各界如果话拥护呢一个完善选举方法，喺逻辑上系咪拥护呢个大功臣林郑应该连任多届？ 即系唔好讲逻辑，唔好单单讲逻辑。如果有人即系一路听过我嘅分析咧，我谂我半年以上啊。我已经讲得好明确，甚至系嗰个所谓社会运动当中，我话林郑连任嘅机会呢系好大。而家我可以话俾你听， 咪直情理所当然、 啊。我认为啊，冇任何一个人啊，而家喺世上嘅人啊，可以做到香港嘅特首做得好过佢。 冇错，因为解决咗一个大问题啊嘛。就是解決了 冇一個人可以做到佢做嘅嘢。 懸而未決嘅就係香港政制點樣去推前一步。嗱、你哋個個都做唔到，曾蔭權呢個梁振英咩咩嘅八三一決議， 唔好講嗰啲人啦，佢 做到喎。 所以咧，先嗰輪有人話梁振英可以翻閹喎，我話你諗都唔使諗啊。 因為呢個完善選舉制度嘅貢獻唔係梁振英喎、 啊。唔係，我唔係今日講嘅，我講咗好耐。 林鄭喎、 啊，林鄭係必然會再做多一屆。 應該啊， 如果捨我其誰，根本就係、 是，因為喺邏輯上，你建制派任何嘅界別。你不可能是拥护同埋支持呢个完善选举制度。 其实好简单。 但係又争到林郑入骨嘅系咪， 如果有另一个人去选嗰个又合资格嘅话，而最后嗰个选到，我諗你都好难向中央政府交代。就系咁简单啦。林郑除非佢唔喺呢个世上，如果佢喺世上，佢系唯一可以做特首嘅人。 好事啊嘛， 我觉得系啊。 咪而家蓝丝啊，建制 唔理你咩丝啊，呢个系百分之百系会再做多一届嘅。 喂，而家嗰啲 系冇悬念晒 啦。嗱，林郑促使到以后嘅立法会冇拉布啦。林郑促使到以后嘅立法会冇呢啲咧乌蝇蛇虫鼠蚁入得到闸啦。林郑可以促成到咧，而家咧。政制选举改革啊，嗰个呼声咧，终于系一锤定音，系唔使拗啦。从此咧，系咪安安稳稳啊？如果拥护嘅话， 不过我又谂到另一个， 冇佢点会有呢一个 咁？当然啦，唔使再谂啦。不过我又谂到另一个公众好熟悉嘅人物咧，我认为佢同而家发生嘅事咧有千丝万缕嘅关系。如果冇佢咧，就冇而家呢个咁光明一片嘅局面。我自己觉得咧，嗰个人咧就姓陈嘅。 点解边 个？因为咧佢喺台湾做咗一样嘢咧，就变成而家出现呢啲咁嘅局面。 系呢个当然啦，系一条精虫促使到咁样噶啦，可以讲嗰个贡献仲大。 嗰个贡献真系好大， 改变全个世界格局啦。 呢个就蝴蝶效应啦， 花开两朵就各表一枝。OK， 陈同佳个枝就当然咧，嗰个层次唔同啦。我而家讲，而家香港咧，即系搞到咧，啊， 無端端林鄭扭個扭計式扭到初初亂曬龍，而家突然間 呢個係 六面全色。 其實我覺得好多人呢，因為佢自己有好強烈嘅感情嘅因素呢，佢就變到唔得客觀。我認為呢，林鄭反映出嚟呢，就係臨危不亂，化呢個被動為主動。 你話佢好命 都 得 㗎，係囉，係咪？佢係利用咗一個危，創造咗一個機遇， 令到香港呢係叫經歷9981難之後，終於喺佢個命水時辰八字促成又好，佢扭計式扭扭下呢，係碰正嗰個滑言率又好，終於解決咗一個大問題啦。如果你擁護呢個選舉制度完善嘅呢，就一定同時要擁護林鄭再次入閘同埋連任。你不能夠話呢個選舉制度完善好啊，對香港好，但係促成生佢呢隻這個肥肥白白的嬰兒那個阿媽呢你又說她賤格又說衰格，對不對？喂，你是新抱來說，喂，我做個新抱，我生了個蘇蝦出來，又肥又白八磅，你是外母或者叫做你個家姑攬住個新抱錫都錫嚟唔切啦。除非生咗出嚟魔鬼怪婴啫，咁你就话个新富陀衰家系咪？而家你个个都赞呢一个 B B 呢个苏啊，呢个选举完善制度点解唔系倒退啊？嗱，我收翻，系进一步同完善。咁生佢出嚟嗰个阿妈咧，然后你继续打佢小人啊！全香港， 唔系我谂你喺另一个角度都可以话倒退嘅，但系喺嗰个完善咧，就系我头先所讲嗰样嘢，就话。如果我哋要知道嗰个结果，即係未发生就要知道个结果。咁如果你赛马係唔容许爆冷呢，我觉得呢个真係好完善。 唔係，而家唔理你呢样嘢，而家就照话拥护呢一个完善嘅选举制度啊嘅方式，嗰八成嘅市民啊。 咁呢个咪就係完善 囉。我而家同嗰八成嘅市民同埋各界讲啊， 仲有嗰啲你未问嘅，个个都 系 热烈欢呼啊， 唔系欢呼同拥护嗰啲啊，由今日开始你哋要自动啊，系要支持拥护林郑做多一届。 即系我觉得咧，任何一个 如果你 话 啊 呢个唔系我今日讲， 呢个时事选举制度系好嘅，但林郑就衰。咁即係话呢个选举制度。 呢个就係头先曹生讲个逻辑唔通啊。即係如果你又话呢样嘢咁正咁正咁正，但係到时呢你又闹林郑呢，你就自己系自打嘴巴。 因为你而家话正嘅就係呢个 BB 生出嚟肥肥白白八磅重㗎嘛。 所以我喺另一啲分析都讲过，你大家知道呢喺建制 裏面。咁你唔揽住阿妈成 日有好多嗰啲政党呢即係佢哋叫做各方面嘅人呢签嗰轮咪围攻林郑嘅建制裏面。咁我嗰阵时就提出警告。 唔 係，我嗰陣時就提出警告，你班人唔好亂咁鬧啊，係咪先？係咪？你而家自己捉蟲啊？ 因為林鄭三個禮拜前提咗你啦嘛，佢原來啲任內佢一翻轉頭發現，佢做成兩件大事。 唔係咯，你邊個可以做到啫？ 國安法係咪好事？你係咪好事？搞到時而家成個社會穩定，係咪？ 之前鬧林鄭嗰啲建制派， 冇黑暴啦， 佢哋而家都話呢件係好事啦。 既然係好事，你話林鄭係咪而家 so far 23年以來一個最能夠做到大事同埋最解決到香港根本問題嘅好特首？ 我覺得應該係啦，即係嗱，即係 唔使十，喂，點解唔使？ 你都冇得冇爭論嘅空間。即係话当年曾荫权特首就话我要做好呢份工。如果你真係当佢一份工呢，你有个老细嘅。曾俊华呢当年就话我老细就係香港人，所以你咪错囉。因为其实嗰件嘢唔係咁睇嘅。即係话而家林郑完善晒所有嘢，能人所不能呢，就话喺佢老细眼中呢，呢个係接近完美嘅。 唔使讲老细，总之而家你今日开始你拥护呢个完善选举制度呢，你就必定要拥护埋林郑，即系你觉得生出嚟呢个八磅重嘅苏虾又肥又白，又趣致又得意，你身为家姑一定揽住个新抱。 咁个家姑咪系咪即系等于老细咧？ 除非你，我觉得香即系唔系老细啊，唔好讲有老细啊，系香港八成嘅民意啊。 嗰啲唔系家姑嚟。 唔系啊，我当你系即系我当个比喻啊，同埋各界啊，你拥护呢个方案嘅各界。 唔系，总之香港 你唔好再继续闹啊林郑，话佢衰格啊，话佢咩嘢？我想我一定冇得做啊。 所以我觉得嗰啲闹林郑， 冇得要仔唔要乸。 你嗰啲咁样嘅揽炒派 泛民反建制，你闹林郑咧，梗系唔啱啦。但系你嗰建制啊，嗰啲乜建联啊，啲嗰先嗰轮系咁样围攻林郑咧，我觉得佢哋而家应该心寒啊。 因为逻辑我讲唔到，你以前你闹过佢咩嗰啲？ 你而家快啲转弯， 唔系冇得转 啊！ 因为你拥护呢个完善， 唔系转弯就系话你国今时作非啊！你即刻同林郑讲，系咪？ 今晚如果林郑 心目中嘅红太阳就 林郑，如果今晚喺礼宾府咧，即系佢浪子回头肯听我哋呢晚光明顶，佢揽住我陶杰住， 喂，咁好人欺压你。 喂，我真系撑佢而家，我而家帮你啊，帮你林郑赶呢班 咁嘅。我分析唔系话撑边个，但系我讲得好明， 你冇资格 当选连任，一定系一个事实。 唔系你而家今日开始，你冇资格再反对林郑连任，因为佢带咗一个咁好嘅礼物。 唔系，我觉得佢做嘅嘢咧系能人所不能，呢样嘢咧系完全冇实卡 实。 呢个系发自我内心。 好啊，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 想知有冇抗体，自己一 check 就知。Dr. Freeman 医神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测试，简单四个步骤，只需一滴血，随时随地做检测，15分钟即验即知有冇抗体。韩国制造，灵敏度高达 90%。Dr. Freeman 医神自己检测自己嚟，屈臣氏万宁配药处及一田有售。 生前预备身后。由食环署绿色殡葬赞助播出。 爱护大自然的小明终于同花朵咸心后八秒歌唱、之后有一日 他死了。 吓、完的啦。 未完，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 等下回，今日不知听的事，后事的事现在就搞啦。自己后事由自己话事，支持食环署绿色殡葬，预早规划在海上或者纪念花园撒灰，以更环保和可持续的方式处理骨灰。 咪再咁多藉口啦，生前就要预备身后，计划回归自然，就上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网站登记。 仲有呢？ 仲有梗系唔好要屋企人担心啦，傻猪！你想后事如何，将心愿同你家人讲清讲楚。 仲有呢？ 上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登记咯。 咪讲咗咯，仲有呢？ 仲有？ 想知仲有啲乜，就上绿色殡葬网页睇睇啦。生前预备身后，由食环署绿色殡葬赞助播出。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嘉宾主持潘东海。 所以任何人如果拥护这个完善选举制度的促成呢，是吗？就即是呢，饮水思源，应该要感谢促成这件事的最大功臣就是林郑。正如他说他任内做了两件 事。那这个是事实来的，你没得否认的。 所以呢，就我由今天开始呢，我会不断提醒蓝色的同埋建制阵营咧，一定你哋一定唔好啊，唔好转态，一定 冇。佢哋而家好惊噶啦， 呢个系基本逻辑问题。除非又话你话林郑生咗只怪兽出嚟， 未嘅你七成以上，我觉得系八成嘅香港市民都话系最正的， 系正啊嘛！我冇话正定唔正啊！ 嗱，完善嘅意思，英文叫 perfect， 我讲纯逻辑， 即系等于完美，完善即系等于完美，系咪啊？ 好多嘢咧，我话你而家咧系讲逻辑嘅啫，我唔系同你讲善恶。 唔系好多人话你究竟喺度做啲咩？我系分析啊嘛。 嗱，我话俾你 分析啊嘛。 虽然呢件嘅谭德赛咧，呢件咁嘅国际人版啊，领导嗰个世界卫生组织咧，系俾人闹足一年啊，俾晒 I 贴士讲大话，又话呢一只病毒唔会人传人，唔会咧形成国际瘟疫，就系呢个谭德赛，好多人咧见到佢后边就争佢前边噶啦。啊，但系世卫最近一个礼拜咧，佢讲一样嘢，我讲得啱， 系 佢反对全球发行呢个叫疫苗护照啊。佢话咁样咧系唔公道啊。因为咧，你只会咧系令到一啲富裕国家有疫苗嗰啲之间揸住啲 passport 互相旅行，佢话令到第三世界或者冇疫苗打嗰啲咧冇领唔到个 passport 咧， 就会遭受歧视，所以佢反对呢样嘢。 哦，佢有道理、哦。 嗱，佢逻辑上啱。首先 系啊，呢、這个逻辑 首先话俾你听，呢、這个世界国际发行国际疫苗护照行通嘅、 嗯， 因为而家西方文明国家欧洲、日本、美国同埋澳洲等咧，就已经咧就分开阵营噶啦。同中国，佢哋只承认辉瑞、BioNTech。同埋呢一隻叫 AstraZeneca 同埋 Johnson & Johnson， 嗯， 就唔承认国药同科兴。好啦，呢、這个摆明呢中共眼中呢个就叫政治对抗。所以到时呢你呢个叫国际疫苗护照必定呢是不包括打咗科兴或者 國藥。如果咁样即係唔使搞啦。 好嘅，咪听住先。大陆呢如果咁样呢，如果佢大陆嘅话俾你发单方面发行一隻国际疫苗呢，就即是自我在这个地球或者自我同西方国家集团是隔割裂。 即是划开两个地方。 佢有整隻佢有整隻科兴同埋呢个叫国药嘅疫苗护照呢，去到欧洲同澳洲日本系唔承认嘅。咁咩叫国际护照呢，嗱呢个此其一。咁已经搞唔掂。好啦，第二，就算系呢啲第三世界呢嗰啲咁嘅国家。 嗯。 嗰啲疫苗护照呢係可以造假嘅，係可以买通嘅，係可以呢我明明疫苗唔够或者我打咗一针啊有啲头晕身庆，跟住我唔敢打第二针，但係因为我识得啊呢、這个 banana state 啊非洲某一个呢啲咁嘅费事讲名啊嗰、那个卫生部长係冇打第二针啊照样俾你。 或者完全冇打过都可以抌人啦，係咪？ 所以你嗰啲咩疫苗护照点样行得通？如果一个非洲嘅呢啲咁嘅啊，呢啲咁嘅地狱鬼国啊，呢啲政府咧又贪污，系嘛？ 喂，你咁样讲政治唔正确喎、啊？你白人至上主义、啊， 我话知你，我冇话黑白喎、 啊。啊，我觉得系啊， 地狱鬼国， 我觉得系 啊。你一指落非洲嗰度，你我觉得你 非洲好多啊， 系好多白人， 唔系好多呢种腐败国家。佢揸住个疫苗护照话自己打咗啊，你估啊去到日本承唔承认佢啊？啱唔啱啊？ 唔系最惊咧，就另外一种疫苗咧，系要 要咩？ 要咩？肛门嗰度打， 唔系第三种啊呢啲，唔系嗰只探测啫，唔系打。请问呢个疫苗护照系不能够全球统一噶，你知唔知啊？呢、這个疫苗护照只能够类似一个最高嘅联合国或者 WHO 去发去签发，但 WHO 咧因为谭德赛呢一年咧乌里马查系冇公信力，所以各有各发疫苗护照。嗱，美国咧如果佢话啊我整一本，因为我呢个辉瑞同埋呢个BioNTech 咧一个德国一个美国咧，我哋大西洋两岸承认。 好啦，而家拜登政府讲咗啦，佢哋认为政府唔应该做呢样嘢嘅。 嗱，咁除非你就接纳埋科兴同埋呢个叫国药，咁一定唔系唔制啦，因为你话数据唔够啊嘛。咁就到时大镬啦，中国一本疫苗护照咧就整系字系净系咧系根据科兴同国药，欧美一本咧就净系辉瑞加 BioNTech 同埋呢个 AstraZeneca。 所以呢样嘢唔通成为事实嘅， 喂，自动即刻 decoupling 噶咯。 系啊，所以呢样嘢系 你揸 住 护照咧，就最多又去到乌鲁木齐，最南就去到海南岛 咯。即系呢个世界变咗有几个区域，系咪？你呢度有一本 passport， 嗰度有一本 passport， 咁啊冇嘢揾你嚟搞。 所以呢、這个行唔通， 行唔通嘅系唔会发生嘅，系啊。 是吧， 唔会发生呢样嘢。 好啦，咁如果唔会发生嘅话，嗰啲呢好多人话啊我快啲打咗呢我希望攞到本护照。咁仲有冇一个咁嘅激励嘅动力呢？ 唔係，我觉得除咗讲逻辑仲要讲埋数学题。今日嗰个确诊人数系七个人。一个七百几万人嘅城市有七个人确诊。 十岁啦。 如果你咁样不如打啲外资疫苗啦，因为嗰个机会大啲。 所以而家到目前为止成单嘢。呢、這个所谓嘅瘟疫有冇夸张嘅成分，有冇夸大嘅成分？ 仲有、哦、你确诊咗之后死几多人啊，你去比较下 SARS 嗰个死亡率啊。 系 啊。根本系另一样嘢嚟㗎。 好啊，嗱我陶杰就系钻石公主号到而家都生勾勾啊 ,touch wood, 我唔系串啊。我就觉得夸张啊 ,ok? 系喎，而家讲预格世啊。 拎晚晒添。